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威尔夫想到，有一点可以明确断定的，就是不论在哪一个时期，不论在哪一件事情上，不论在哪一种环境里，他和我之间都不曾有过任何接触。但是威尔夫所说的这几句话，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怕的倒不是事情被揭发出来，因为他可以辩护或否认它的真实性。他并不十分顾忌那突然在墙上出现的写字，他真正急于想发现的是，究竟这些写字是哪一个人的手把它写下来的。他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恐惧，开始幻想起来。他以前常常幻想他的政治前途，只是他野心的梦想的主题，但今天他没有去想那方面的事情，他生怕惊醒了那睡了这么久的敌人，只为自己想象一幅陷于享乐家庭之乐的远景。他正在这样幻想的时候，前庭里传来一辆马车滚动的声音，接着他听到一个老年人的脚步踏上了楼梯，后面跟着一片哭泣和悲叹声，这是仆人们的常态，表示他们也很关切主人的伤心事。他拨开门栓，几乎立刻就进来了一位老太太，臂上挽着披肩，手里拿着帽子，并不先等仆人通报。白发压住那老人黄色的额头，他的眼睛本来已经因年老而深陷下去，现在则几乎消失在那因悲哀过度而发肿的眼皮底下了。 哦，阁下，阁下，多大的不幸啊，我要死了，是的，我一定要死了。 于是他就倒在那张离门最近的椅子上，突然哭泣起来。仆人们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懦弱的老仆人在他主人的房间里听到那一片闹声，也赶来站在后面，大家都望着那老人。维尔夫站起来，向那位老人，也就是他的岳母奔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了？他喊道，您为什么这样难过？圣米兰先生没有和您一同来吗？ 圣米兰先生死了。 老侯爵夫人直截了当地回答，脸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看起来似乎已经麻木了。维尔夫后退了几步，两手紧紧绞在一起，喊道，死了，这样突然。 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吃过午餐就一同乘着马车出发，圣米兰先生已经有几天感到不怎么舒服了，但是想到又可以看到我们亲爱的弗兰蒂，他就鼓起勇气，不顾自己的病照常启程。当我们离开马赛18法里路，吃了一些他常服的金锭丹以后，他就沉沉地睡去了。我觉得他的睡觉有点不自然，可我又不敢喊醒他。我好像觉得他的脸色转红，他太阳穴上的血管跳得比平常凶，但是因为那时天色渐渐黑了，我看不清楚，我就让他睡去了。突然间，他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痛苦的喊声，像是一个人在梦中受到了痛苦似的，他的头猛然往后一倒。我喊住车夫，我呼唤圣米兰先生，我用我的嗅眼给他闻，但是一切都晚了。我坐在一个尸体旁边，到达埃克斯。 维尔夫半张着嘴站着，简直吓呆了。您当然去请医生了。 立刻去请，但是我刚才说过，那已经太迟了。 是的，但是那医生至少能说出可怜的侯爵是什么病死的。 哦，是的，阁下，他告诉我了，那看来像是一种中风。 那时您怎么办呢？ 圣米兰先生常常表达一种愿望，假如他不是死在巴黎，就把他的尸体搬回到家墓来。我把他装在一具铅棺里，比他先走几天。 哦，可怜的妈妈。维尔夫先生说，您到了这样的年龄，经过这样的一个打击以后，竟还要完成那种责任。 上帝支持我经过了这一切，而且假如可怜的侯爵在世，我为他所办的那一切事情，他当然也会替我办的。不错，自从我离开他以后，我似乎已经失掉知觉了。我不能哭，他们说到我这样的年龄，我们是不能再有眼泪的了。可是我以为当一个人遭到灾难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有力量哭的。弗兰迪在那儿，阁下，我是为他而来的，我希望见见弗兰迪。 威尔夫觉得假如回答弗兰迪去参加舞会去了，未免太残酷，所以他只说他和他的继母一同出去了，可以派人去找他回来。 马上去找，阁下，马上去找，我求求你。 那位老太太说，维尔夫扶起圣米兰夫人，领她到她的房间里。您休息一下吧，妈妈，她说。侯爵夫人听到这句话就抬起头来，眼前的这个人使她这样强烈地想起她那无限悼念的女儿来。他觉得他的女儿还活在弗兰蒂的身上，他被妈这个字感动了，顿时老泪纵横，跪倒在一张圈椅前面，把他那白发苍苍的头埋在椅子里。维尔夫让女佣人照顾他，而老巴洛斯则惊慌地跑去报告他的主人去了，因为最使老年人恐惧的事情，莫过于死神暂时放松对他们的警戒，而去打击另外一个老年人。当圣米兰夫人还跪在地上，在那狂热的祷告的时候，维尔夫叫人备好马车，亲自到马斯夫人那里去接他的妻子和女儿。当他在舞厅门口出现的时候，他的脸色是这样的苍白，以致弗兰蒂急忙向他奔过来说： 哦，爸爸，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了吗？ 你的外婆刚刚到了，弗兰蒂。维尔夫先生说。 哦，外公呢？ 弗兰蒂浑身颤抖，一句地问。维尔夫先生的回答只是伸手去扶住他的女儿，这是时间问题。因为弗兰蒂的头发晕，他的脚步踉跄地站不稳，维尔夫夫人立刻赶过来扶住了他，一面帮他的丈夫把弗兰蒂拖到马车里，一面说： 真是怪事，谁想得到呢？啊，是的，这件事真奇怪。 于是那不幸的一家人走了，留下一片愁云笼罩着其他与会的人们。弗兰蒂发觉巴罗斯在扶梯脚下等他。诺铁先生，希望今天晚上能见您一面，他低声说。 哦，告诉他我见过我亲爱的外婆后就来， 弗兰迪回答。弗兰迪真心体贴地觉得目前最需要他帮助的是圣米兰夫人。弗兰迪发觉他的外祖母躺在床上，在这一场伤心的会见里，沉默的爱抚，心痛如绞的哭泣，继续的叹息，火热的眼泪，就是经过的一切。维尔夫夫人依靠在她丈夫的臂膀上，保持着外表上的一切敬意，至少是对那个可怜的寡妇。她不久就对她的丈夫耳语说： 我想假如你允许的话，我还是走开的好， 因为我在这儿会使你的岳母更难过。 圣米兰夫人听到了他的话。 是的，是的。 他温和地对弗兰迪说， 让他离开吧，但是你要留下来。 维尔福夫人走了，弗兰迪独自留在床边，因为那位检察官维尔福先生被这个意外的死讯惊得不知所措，也跟着他的妻子出去了。现在且回过头来讲一讲老诺铁。我们前面说过，诺铁听到家里的闹声，就派他的老仆人去查问原因。巴洛斯一回来，他那机敏的眼光就向他的使者询问。 啊，老爷， 巴洛斯惊叹道， 发生了一件大不幸的事情啊，圣米兰夫人到了，她的丈夫死了。 严格地说来，圣米兰先生和诺铁之间从来不曾发生过友谊，可是一个老年人的死总会大大地影响到另一个老年人。诺铁的头无力地垂到胸前，显然心里很难过，在想什么心思，然后他闭上了一只眼睛。 弗兰迪小姐吗？ 巴鲁斯说。诺铁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 他去参加舞会去了，这是您知道的，因为他曾经打扮得整整齐齐地来向您辞别过的。 诺铁又闭一闭他的左眼。 您想见他吗？ 诺铁又做了个肯定的表示。 他们一定已经到马瑟夫夫人那儿去接他去了，我去等着，等他回来的时候请他到这儿来。您是不是想这样？ 是的，那个瘫痪的老人用眼睛回答。所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巴罗斯就去守着弗兰迪，把他祖父的希望通知他。因此弗兰迪在离开圣米兰夫人以后就来看诺铁。圣米兰夫人终于因疲劳过度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在她伸手所及的地方，他们放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只玻璃杯和一瓶橙汁，这是他常用的饮料。于是弗兰迪就离开床边去看诺铁先生。弗兰迪吻了老人一下，老人则带着无限怜惜的情意望着他，以致他自以为已经枯竭的眼泪又充满了眼眶。那位老先生依旧带着同情的表情凝视着弗兰迪。 是的，是的，您的意思是我还有一位慈爱的祖父，是不是？ 老人表示他的意思正是如此。 幸而我还有您，要是没有的话我可怎么办呢？ 这已经是早晨一点钟了。巴罗斯觉得经过了这种伤心的事件以后，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他自己也很想上床去睡。诺铁老人虽然不会说话，他觉得唯一需要休息的是他的孙女，所以就让弗兰迪走了，因为忧愁和疲乏已使弗兰迪看来像是病了一样。第二天早晨，弗兰迪发觉他的外祖母还是躺在床上，热并没有退，相反的，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像是精神上受到极大的痛苦。 亲爱的外婆，您更不舒服了吗？ 弗兰迪看到这种种焦躁不安的征兆，不禁惊喊起来。 没有，我的孩子，不是的。 圣米兰夫人说。 但我有点等你等得不耐烦了，我要差你去找你的父亲来。 法兰迪不安地问。 我的父亲？是的，我想跟他谈一谈。 弗兰迪不敢违逆他外祖母的意思，而且弗兰迪也不知道老人要谈的是什么事。过了一会儿，维尔夫进来了。 阁下， 圣米兰夫人说，他免掉了繁文缛节，像是怕他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似的。 你细心给我说，已经在为这个孩子准备谈婚事了。 是的，夫人。维尔夫回答，那不仅是准备，而且已经是定当的了。 你的意中女婿是弗兰什·伊品南先生？ 是的，夫人。 他的父亲是不是伊品南将军？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边的，在逆贼从厄尔巴岛回来的前几天被人暗杀掉的那一位吧？ 正是。 他对娶一个雅各宾党徒的孙女儿倒没有什么不高兴吗？ 幸而我们内政现在已经消灭了，妈妈。维尔夫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伊皮南先生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他对于诺铁先生的事情知道的极少，将来和他相处即使并不愉快，至少也可以无所谓。 这门亲事配不配？ 各方面都配。 那个年轻人呢？ 大家对他都很赞许。 他为人和不和气？ 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杰出的青年人之一。在说这一段话期间，弗兰迪始终保持着沉默。 啊，阁下。 圣米兰夫人想了几分钟以后说， 我必须催你赶快办这件婚事，因为我活的时间很短了。 您夫人？ 亲爱的外婆。 米尔夫先生和弗兰迪同时惊喊道， 我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话。 侯爵夫人继续说， 我必须催你赶快办，这样在他结婚的时候，虽然没有母亲，至少还有一个外婆来为他祝福。我那可怜的莉妮只剩下他这条命根子，但你是早把他忘掉了的，阁下。 啊，夫人。维尔夫说，您忘记了，我不得不使我的孩子有一个母亲。 后母绝不是母亲，阁下。但这不是我们要谈的，我们只谈关于弗兰迪的事情，让我们不要去打扰死者吧。 这些话说得非常急促，他的谈话似乎开始有点像抑郁了。这件事一定照您的意思办理，夫人。维尔夫说，尤其是因为您的意思正巧和我一致，伊皮南先生一到巴黎。 我亲爱的外婆。 弗兰蒂插进话来说， 应当想一想理智，新进的那件丧事，你不会愿意我在这样不吉利的时候结婚吧？ 我的孩子。 老太太厉声喊道， 那些老套头的反对话可以使优柔寡断的人延迟建立他们未来的生活，我们别去听信他。我也是在我母亲的临床前面结婚的，而我当然并没有为那件事情减少我的快乐。 可是想到那件丧事，夫人。维尔夫说， 可是永远要可是下去吗？我告诉你，我就要死了，你懂不懂？在死以前，我要看看我的外孙女婿，我要告诉他使我的孩子快乐，我要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究竟服不服从我。总之，我要认识他。 老太太带着一种可怕的表情继续说， 假如将来他不完成他的责任，我就可以从我的坟墓里爬出来找他。 夫人。维尔夫说，您必须撇开这些超俗的念头，这样想下去是要发疯的。死人一旦被埋入坟墓以后，就睡在那儿，永远不再起来的了。 哦，是的，是的，我亲爱的外婆，你定心一点吧。 弗兰迪说， 我告诉你，阁下，你错了。昨天晚上我睡得可怕极了，似乎我的灵魂已经脱离我的身体，只在头顶上飘来荡去。我的眼睛虽然我想睁开，却还是不由自主地闭上了。说来似乎不可能，尤其是你，阁下，但是我闭着眼睛也能看到东西。 在你现在所站的那个地方，从通到威尔夫夫人梳妆室去的那扇门的角落里，我看见，我告诉你，静静地走来了一个白色的人影。 弗兰蒂尖声喊叫起来，这是您发烧的缘故，夫人。威尔夫说， 信不信由你，但我知道我所说的的确是实情。我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而且像是怕我不相信，恐怕我只有一种感官的证明还不够。我又听到我的玻璃杯被移动的声音，就是现在放在桌子上的那一只。 哦，亲爱的外婆，那是一个梦。 那绝不是一个梦，因为我还伸出手去拉铃呢。但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影子不见了。接着我的婢女就拿着一盏灯进来了。 她没有看到什么吗？ 鬼应该只有看见他们的人才看得到，那是我丈夫的灵魂。假如我丈夫的灵魂可以到我这里来，为什么我的灵魂不能出来保护我的外孙女呢？据我看，那种关系似乎更直接呀。 哦，夫人。维尔夫不禁大受感动说，别去想那些悲惨的念头，您还要快乐的和我们常住在一起，受我们的爱，受我们的尊敬，我们要使您忘记。 绝不，绝不，绝对不。 侯爵夫人说， 伊皮奈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随时都准备接见他。 很好，他一到马上通知我，我们必须迅速。我还希望见一个公证人，以便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传给弗兰迪。 弗兰迪把他的嘴唇贴到他外祖母火烧一般的额头上，不安地说， 外婆，你不要吓死我吧。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仁义蓝天野。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5月25日至6月16日，2018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引燃10周年视听盛宴，悉尼歌剧院绚丽灯光秀拉开狂欢序幕，皇家植物园奇幻森林犹如走进爱丽丝仙境，乔治大街千尺纸鹤点亮梦幻星空，澳洲航空直飞往返悉尼，爱上悉尼及新南威尔士州，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心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oyou.com。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锅庄舞。103.9俱乐部 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弗兰迪把橙汁倒入一只玻璃杯里，拿给他的外祖母，心里有点害怕，因为这就是鬼碰过的那只杯子。侯爵夫人一口把橙汁喝干，然后在枕头上转来转去，反复地喊道：“ 公证人，公证人。” 威尔夫先生走了，弗兰迪在他外祖母的床边坐下来。那个可怜的孩子说他那年老的外祖母需要医生，但看来他自己也很需要。他的脸颊绯红，呼吸短促而困难，脉搏跳得非常快。他心里想，要是马西米兰知道圣米兰夫人非但不是一个助手，而且无意之中成了一个敌人，那是将多么失望啊。他不止一次地想把一切都告诉他的外祖母。假如马西米兰·莫雷尔的名字是叫阿尔佩·马斯夫或夏多勒诺的话，他就一刻都不会犹豫。但是马西米兰·莫雷尔只是平民出身，弗兰迪知道那心高气傲的圣米兰侯爵夫人是多么鄙视一切非贵族出身的人。每当弗兰迪要把他的秘密吐露出来的时候，想到这是一种突然的举动，便又伤心地把他抑制了下去。因为这个秘密一旦被他的父母发觉以后，这一切都完了。两个钟头就这样过去了，圣米兰夫人昏昏沉沉地睡着，公证人已经到了。通报的声音虽然极轻，圣米兰夫人就立刻抬起头来：“ 公证人吗？快让他进来。” 公证人本来就站在门口，立刻走进来。 你走吧，弗兰迪。 圣米兰夫人说：“ 让我和这位先生谈一谈。” 但是，外婆， 离开我，去。 弗兰迪吻了一下他的外祖母，用手帕擦着眼睛，离开了。弗兰迪在门口遇到了威尔夫先生的贴身跟班。那跟班告诉他，医生已在餐厅里等着了。弗兰迪立刻奔下去。那个医生是他家里的朋友，也是当代最有才智的人士之一，极其喜欢弗兰迪。 弗兰迪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目击证人。这位医生也有一个年龄和弗兰迪相仿的女儿，他的妻子是患肺病死的，所以他老是在为他的孩子担忧。 哦， 弗兰迪说， 啊，我们等您等得急死了，亲爱的阿弗林尼先生。啊，但先告诉我，梅迪兰和安托尼迪好吗？ 梅迪兰是阿弗林尼先生的女儿，安托尼迪是他的侄女。阿弗林尼先生郁郁地微笑了一下。安托尼迪很好，他说，梅兰迪也很好。但是你派人叫我来，我的好孩子，难道你的爸爸或维尔夫夫人病了吗？至于你，虽然我们不能不用脑筋，但你千万不要太胡思乱想。我想除了给你一点忠告外，我对你是没有用处的。弗兰迪的脸涨得通红，阿弗林尼的诊断学几乎像是奇迹，因为他是那些从身体研究到脑子的医生之一。 不，是我那可怜的外祖母。你已经知道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了吧？您不知道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阿弗林尼先生说。弗兰迪忍住他的眼泪说， 我的外祖父死了。 圣米兰先生？ 是的。 突然死的？ 中风死的。 中风？ 嗯， 医生重复着说。 是的，我那可怜的外祖母从来没有和她的丈夫离开过，她幻想她已经来叫她了，以为自己一定得去跟外祖父在一起。阿弗林尼先生，我求求你给她想个办法吧。 她在哪儿？ 啊，在她的房间里跟公证人在谈话呢。 诺铁先生呢？ 还是老样子，他的神志十分清楚，但还是不能动，不能讲话。 还是照样爱你吗，我的好孩子？ 嗯，是的，他非常喜欢我。 哦，谁能不爱你呢？弗兰迪抑郁地微笑了一下。你外祖母的病症是怎么样的？ 精神极其兴奋混乱，睡的时候昏昏沉沉，不正常。他今天早晨在睡觉的时候幻想他的灵魂已经脱离身体，在他的头顶上盘旋，而同时他自己竟能看得到，那一定是神经错乱了。他还幻想到他看见一个鬼走进房间里来，甚至还听到鬼碰他的玻璃杯的声音。 这就怪了，医生说，我倒不知道圣米兰夫人竟会这样神经错乱。 我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他如此，今天早晨他把我吓坏了，我还以为他疯了。而家父您是知道的，是一个头脑很坚强的人，我觉得连他都很紧张。 哦，我去看看吧。医生说，你讲给我听的那些事情似乎非常奇怪。这时公证人下来了，弗兰迪知道他外祖母的房间里已经没有第二个人，就说， 您上楼去吧。 你呢？ 我不敢，他不许我派人去找您，而且如您所说的，我自己心里也乱得很，有点发烧，很不舒服，我到花园里去转一转，去清醒一下我的头脑。 医生握了握弗兰迪的手，他上楼去看他的外祖母，而弗兰迪则走下台阶。至于他喜欢散步的地方是花园的哪一部分，这是不必说的了。根据他往常的习惯，他必定在房子周围的花坛间逗留一会儿，遮一朵玫瑰花插在胸前或发鬓上，然后折入那条通往后门去的幽暗的走道。弗兰迪照常在他的花丛间漫步了一会儿，但是并没有摘花。虽然他还没有时间把他的外表打扮成沮丧的样子，可是他内心的悲哀禁止他做这种朴素的装饰。他转身向那条两旁加持着大树的走道走过去， 当他前进的时候，他好像听到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他吃惊地停下来，于是那声音就更清晰地传入了他的耳朵，他辨认出那是马西米兰的声音，那的确是马西米兰·穆莱尔。自从前一天起，他就过着一种非常痛苦的生活。凭着恋人们所特具的本能，他预料到在侯爵去世和圣米兰夫人回来以后，维尔福先生家里将会发生与他爱着的那个人有很大利害关系的事情。他马上就会看到，他的预感的确变成了事实，使他脸色苍白，浑身战栗地来到栗子树下铁门前的，并不仅仅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弗兰迪并不知道马西米兰在等他，马西米兰以前一向不在这个时候来看他的，所以弗兰迪在这个时候到那个地点去纯粹是碰巧，或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心心相印。一听到马西米兰在喊他，他就向门口奔去。 你这个时候在这儿？ 弗兰迪说。是的，我可怜的姑娘，马西米兰答道，我带来了坏消息，并且准备听坏消息的。 这实在是一件丧物， 弗兰迪说。 说吧，马西米兰，虽然忧愁之杯似乎已经满了。 亲爱的弗兰迪，马西米兰·穆莱尔极力掩饰他自己的情绪，说，听着，我要说的这件事是很严肃的。你什么时候结婚？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对你我什么都不必隐晦，这件事情今天早晨谈到了，而我那亲爱的外祖母，我本来算定她可以帮助我的，可是她非但赞成这门亲事，而且极其切望赶快办成，他们只等伊皮内先生一到，第二天就签订婚约。 马西米兰·穆莱尔不禁长叹了一声，悲哀地凝视着他爱的人。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听见自己所爱的女人坦然地说出这样的话来，真太可怕了。这就等于说，你行刑的时间已经定了，几个小时之内就要执行，但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必须得如此。我不愿意插身其间来阻止他。既然如你所说的，一切只等伊皮南先生一到就可以了结，在他到后的第二天，婚书就要签订，你就属于他。那么，你明天就要跟弗兰什伊皮南先生订婚。因为他今天早晨已经到巴黎了。弗兰迪喊了一声，一个小时以前我在基督山伯爵家里，我们正在聊天，他谈论你家里所遭的不幸，我谈论你的伤心。那时忽然有一辆马车连连地滚进前厅来，在那以前我从来不相信有预感之类的东西，但现在我却不能不相信了，弗兰迪。听到那辆马车的声音，我就打了一个寒颤。不久，我就听到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把我吓得像死囚听到监斩官的脚步声一样。门终于开了，第一个进来的是阿尔佩曼瑟夫，我开始打消了我的恐惧。但当他的后面又进了一个青年人，而伯爵喊出啊，弗兰是伊皮南男爵阁下的时候，我就集中我的全部力量和勇气来支持我自己。或许我的脸色曾发白，或许我曾发抖，但我确信我的嘴唇上始终保持着微笑。五分钟以后我就告辞，在那五分钟里面，他们所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到，我算是彻底毁灭了。 可怜的马西米兰， 弗兰迪轻轻地说，弗兰迪， 现在已经到了你必须答复我的时间了。要记得，我的生命就悬在你的答复上。你预备怎么办？弗兰迪低垂了头，他心里悲痛极了。听着，马西米兰说，我目前的情形非常急迫，这种情形你当然不是第一次考虑到。我觉得现在不是做无谓的悲哀的时候，这种事情让那些喜欢慢慢的受痛苦而安闲的吞服眼泪的人去做吧。世界上的确有这种人，而因为他们肯在人世间听天由命，上帝无疑的会在天上报偿他们。但在那些准备抵抗的人，他们绝不会损失一刻宝贵的时间，而必须对命运之神的打击立刻予以还击。你是否准备和我们的厄运奋斗？告诉我，弗兰迪，因为我就是为了问这件事情而来的。弗兰迪浑身颤抖，恐怖地凝视着马西米兰·穆莱尔。去违抗他的父亲、他的外婆以及他整个的家庭，这种念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你说什么，马西米拉？ 弗兰迪问道。 你所谓奋斗是什么意思？哦，这是亵渎神圣啊！什么？我违抗我父亲的命令和我那垂死的外祖母的心意？不可能的！ 马西米拉吓了一跳。 你的心地很高贵，不会不了解我。你对我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你以前已经承认愿意听天由命，亲爱的马西米兰。不，不，我需要集中我的全部力量来和我自己奋斗，像你所说的那样引干我的眼泪。但是要给我父亲增忧，给我临终的外祖母增加烦恼，绝不，不！ 你说的对，马西米拉·莫莱尔平静地说。 天哪，听你说话的那种口吻！ 弗兰迪伤心地说：“我说话的口吻，是一个崇拜您的人的口吻，小姐。” 小姐，小姐，自私自利的人呢？他看到我的处境是绝望的，却假装不能了解我。 您错了，我十分了解您。您不愿意反抗威尔夫先生，您不愿意失去侯爵夫人的欢心。明天，您就要签订那张自愿出嫁的婚约。 但你告诉我，不然我又能怎么样呢？ 别来问我，小姐。这种事情，叫我判断是很糟糕的。我的自私心会使我盲目。马西米勒回答，他那种低沉的声音和紧攥的拳头，证明他已越来越愤怒了。 假如我接受你的建议，莫莱尔，那么你以为应该怎么办呢？啊，回答我，这个时候你只告诉我错了是不够的，你必须给我忠告。 你对我说这句话是很认真的吗，弗兰迪？就是我应该给你忠告。 当然，亲爱的马西米拉，因为假如你的忠告是好的，我就可以遵从。你知道我对你的心。 弗兰迪，马西米拉把一块已经松动的木板推到一边，说：“把你的手给我，证明你宽恕了我刚才发的脾气。我的直觉已经混乱了，在过去的一小时内，我的头脑里曾发生过种种最激烈的念头。哦，假如你拒绝了我的忠告， 你忠告我怎么做呢？” 弗兰迪举目向天，叹了一口气。我是自由的，马西米兰答道，也有力量可以养得起你。我发誓， 要在我的嘴唇闻到你的额头以前，就是你成为我合法的妻子。 马西米兰，你的话我听了发抖。 弗兰迪说，跟我走，我带你到我妹妹那儿，她也值得做你的妹妹。我们乘船到阿尔及利亚，到英国，到美国去。假如你愿意的话，退隐到乡下去，等到我们的朋友和你家里谈妥以后，再回到巴黎来也可以。弗兰迪摇摇头， 我怕，马西米兰，这是一个疯子的意见，假如我不立刻断然阻止你，我就比你更疯了。不可能的，马西米兰，不可能的。 那么你愿意对命运之神的命令屈服，甚至连反抗都不想反抗一下了？马西米兰忧郁地说， 是的，即使要我死。 好吧，弗兰迪，我再说一遍，你说的对，真的，我是疯了。你向我证明，热情可以使最正确的头脑盲目，你能够丝毫不受热情的影响而理智地去思考，我谢谢你。那么事情就是这样了，明天你就要无可挽回地答应弗兰什伊皮南先生，不仅仅只是一幕所谓签订婚约的那种用来增加喜剧效力的演戏式的方式，而且是出于你的本愿的，是不是？ 你又要逼我绝望了，马西米兰，你又用刀子来挖我的伤口了，你预备怎么办？告诉我，假如是你的妹妹听从了一个这样的计划。 小姐，莫莱尔带着一个苦笑答道，我是自私自利的，你已经这样说过的了，而作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不去想旁人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而只想我自己预备怎么做。我只想现在我和您相识已有整整的一年，从我初次看见您的那天起，我就把我一切快乐的希望都寄托在一种可能性上，希望我或许可能赢得您的爱情，有一天您承认您是爱我的。自从那一天起，我的希望就集中在拥有您的那种愿望上，那是我的生命。现在我不再想了，我只是说命运之神已经转过来攻击我，我可以赢得天堂，但我输了。这在一个赌徒是平凡的日常事故，他不但可以把他所有的东西输掉，而且也会把他本来没有的东西也输掉。莫莱尔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十分平静。弗兰迪用他那一对敏锐的大眼睛望了他一会儿，极力不让莫莱尔发现他内心挣扎的悲痛。 但是一句话，你打算怎么办？ 弗兰迪问。我打算向您告别了，小姐。上帝听到我的话，知道我内心的念头，我请他作证，证明我的确希望您的生活能这样宁静，这样快乐，这样充实，使您没有时间再来想到我。弗兰迪轻声地说。告别了，弗兰迪，告别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